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晋郊庄子，上等田第三十亩，奉天宅子，胭脂铺子，米铺，就这样。 老太爷给你们每人都留了信，是他亲自手书，信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诸位老爷不妨打开一阅。 就在老袁说话间，其他人也陆续开了自己的箱子。岳定堂是最后过去拿箱子的，入手就觉得有点沉，跟其他人形容的轻不大一样。他也没表现出来，不露痕迹，加了点力道，把箱子抱在怀里，走到库房边上。老大、老二、老三、老五箱子里装的东西跟四老爷大同小异，无非都是些地契、银票。这些东西大大小小加起来也不能算少了。何止不算少，在林叔看来，一般的小财主家里的财产估计也就是官家一个老爷分到的东西。果然岳定堂先前没有骗他，官家被这几兄弟这么折腾还富得流油，若是他们省吃俭用，也未必不能自己再把家业发扬光大。可从几位老爷的表情来看，却是不太满意的。 老太爷怎么就留了这么点东西给我们？你老实说，老太爷那些古董字画呢，是不是被你偷摸拿去变卖了？ 我在官家那么多年，我的秉性如何老太爷清楚，各位老爷也清楚，这些东西都是老太爷一手操办的，我从未过问插手。至于古玩字画，老太爷生前的确收藏了不少，但是其中真假参半。某日他趁着身体好将我喊去，让我将那些赝品都拉去郊外烧了。那天我往车外拉的时候，你们也都瞧见的，二老爷那时还不信，还跟我走了一趟，亲眼看见那些赝品被砸碎烧毁。 我是瞧见了，不过你说为啥老爷子宁可把东西砸了烧了也不给我们留点？哎，虽说是赝品，可也能值点。这 老太爷说了，这些赝品流传于世只会祸害旁人，咱们官家虽非积善之家，也绝不是那等坑蒙拐骗疑惑子孙的人家。您想想，若是您把赝品卖给别人，那人又是有权有势的，到头来还不是给官家带了祸患吗？ 何以见得是赝品？我都没瞧见，说不定老爷子错把珍珠当成鱼目了呢。 这些赝品的认定是老太爷自己筛选挑出之后，再请来奉天有头有脸的当铺朝奉长眼鉴别，他们见出的真品老太爷当场就拍卖了，换成银票大洋存在钱庄，或买下宅子庄子，现在都在各位老爷的箱子里。您当时留洋在外，自然不在，但大老爷、二老爷几位可都是在场的。 哎呀，我以为爹起码会留下的，没想到真的就全烧了卖了。 在官家众人之中，唯独官三老爷一脸木讷，也不去开箱子，就这么把手搭在箱子上闭目养神，似是在等着老袁宣布散会。他立马抬腿就走，片刻也不多留。岳定堂的目光落在自己面前这口箱子上，他直觉里面装的东西肯定不会是银票地契。岳定堂自忖不是个犹豫迟疑的人，但现在他觉得把箱子拿回去再打开或许会更好。 岳少爷，您还没把箱子打开。 老袁的声音冷不丁响起，瞬间所有人都望向岳定堂。 老太爷的遗嘱没有规定拿到箱子的人一定得当众打开吧？ 二老爷，您把自己箱子里的信读一下吧。 二老爷沉吟片刻，拆信浏览，朗声诵读。既然老爷子留给每个人的信件都是一样的，他也就不必忌惮了。内容不多，老爷子没有婆婆妈妈抒情，说的都是些平铺直叙的话，大意是官家牵制奉天，实属时局所迫，逼不得已。因为人心世情动荡不安， 为了安顿家业，这些年他花了不少钱在人情往来打点上，所谓家底丰厚，一路挥霍过来也都差不多了。老太爷自知时日不多，进来整理家产财物，发现能够留给子孙的大多是些华而不实的古玩器物，而这些东西又是很难定价的，所以未免在他死后儿孙生乱，趁着他还能走动理事，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变卖的变卖，销毁的销毁，将其折现平分给官家诸子。另外两口箱子，一口则是宫中开销，如果诸子不分家，开销就从这口箱子里取，如果想分家，就把箱子里的东西也平分。还有一口则是留给月定堂的母亲官氏。老太爷说，官氏当年负气出走，官家也没有出过嫁妆，他与官氏的父亲嘴上不说，心中时有愧疚亏欠，所以留给官氏的东西就当是弥补当年的嫁妆，非官氏及后人谁也不许动。等他死后，这些箱子的钥匙由老袁保管，库房钥匙则会分发到官家五兄弟手上，一定要等到岳家的人在场，官家众人也到齐了，库房才能打开，各个箱子也务必要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各自打开，确认无误方可离开，以免日后徒生纠纷。至于官家的老宅子，如若官家众人执意要分家，宅子也不许变卖，因为这里供奉官家祖宗牌位，卖了就等于把祖宗也丢了，后世子孙断不能行此不孝之事。二老爷念完，众人细细消化，其中滋味各异，不足为外人道。 岳少爷，老太爷遗言如此，现在您可以打开了。 没等岳定堂动作，三老爷关叔之当先打开自己的箱子，毫无意外，自然也是地契、银钱等物。关叔之脸上无可无不可，既没欣喜也不恼怒，好像自己手里这口箱子跟他没有关系。他甚至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锉刀和一块木板，开始在上面雕刻，一心一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难怪所有人都说关家三老爷是个孤僻的怪人，就这行为举止，别说关家下人，连几个兄弟都不愿与他亲近。林叔先前本着八卦之心去打听了一下，据说关家几兄弟老大老二是一个娘，也就是老太爷的原配所生，老三是老太爷的继室所出，这继室性子跟关三差不多，都是闷葫芦，八棍子也打不出个屁，老太爷不喜欢他，这继室也就成日闷闷不乐，把自己给郁闷死了。老四和老五则分别是老太爷和两个妾室生的，如今官家老人连同这些女人都一个个离世，就属老爷子本人最长寿，官家也就他这一只子嗣旺盛。五兄弟不管好歹，起码都长大成人，活蹦乱跳的。老袁把自己手里仅存的钥匙交给岳定堂，岳定堂将钥匙插入锁孔的那一刻，忽然生出奇妙感觉。他有预感，箱子里的东西不仅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而且会是出乎意料的东西。箱盖往上掀，一丝金光由内透出，岳定堂想要重新合上已是不及，因为所有人都看见了那一缕金光。 啊，里面是什么？ 当箱子完全打开，所有人都愣住了，阳光下一团金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二老爷禁不住上前一步，避开光线直射，终于看见那东西的真面目。一座佛塔，一座七彩斑斓的纯金佛塔。七彩斑斓是因为上面镶嵌各色宝石，蓝宝石、红宝石、碧玺。佛塔共有七层，高度不超过两尺，粗略一看，起码用了蕾丝、掐丝、微雕等工艺。每一层墙壁上甚至都有各色佛教故事浮雕。林叔凑近细看，依稀辨出木莲救母、割肉喂鹰等内容。若有放大镜在手，应该还能认出更多。飞檐下悬挂金铃， 风来微动，居然还有细微的叮当作响，可见精雕细琢，登峰造极。黄金自然是有价的，可这样一座巧夺天工的纯金佛塔已然不能用黄金本身的价值来估量了。这要是放在有皇帝的朝代，恐怕拿去当贡品也能博得龙颜大悦，换来一官半职。可这样的珍奇，老太爷居然留给一个外姓人，还是一个早年离家出走与家人断绝关系的外姓人。再看箱子里，佛塔之下另有几样物件，纯金的莲花、宝瓶、法轮、海螺，镶满宝石的纯银宝伞，双鱼吉祥莲花纹玉佩等，还有零零散散的红黄蓝绿各色宝石铺底。目测两只手抓下去，那些宝石都没有办法完全抓在手里，金玉琳琅，耀目夺眼，同样令人震撼，但比起佛塔终究逊色几分。若说佛塔是人间名匠的杰作，其余作品充其量也就算是上好的珍玩罢了，但即使如此已经足够令人眼红。再看大老爷，一双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其他人没他那么夸张，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四爷猛地回头质问老袁， 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他拿了这些，我们却只有银钱地契？ 刚才老太爷信中不是已经说了，官家姑奶奶生前最得长辈宠爱，后来虽然父亲出走，年少无知，但长辈也是半辈子歉疚。这些东西便是姑奶奶的嫁妆，您若是不服，自可质问老太爷去，小人只是听命行事罢了。 我反对，老爷子生前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还藏了这些东西，若是知道，我们当儿子的张口要，他还能不给吗？我外头还有债务缠身，老爷子却把这些值钱的玩意儿一股脑的送给外人，不行，我不同意。 屋子里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大老爷活像是斗鸡，双脚脚跟已经离地，随时准备张开翅膀扑向月定堂前面那口箱子，把里头的宝物全部一口吞到自己肚子里。二老爷虽未开口，神情也好不到哪里，阴阴沉沉，像极了女人来小日子的那几天。四老爷面无表情，隐忍未发。五老爷什么都没说，可不知什么时候，人已经站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怀里抱着自己的箱子。林叔猜想，对方可能是防止月定堂冷不丁拔腿就跑。三老爷依旧是全神贯注在凿自己的小木板，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佛塔上的官家人。至于伊万诺夫和影佐，两人倒是没有流露出贪婪，只是像个看见稀罕宝物的寻常人。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